往事之一。 将我短小的生命的树，一节一节地斩断了，圆片般地堆在童年的草地上。我要一片一片地拾起来看，含泪地看，微笑地看，口里吹着短歌的看，难为他装点的一节一节这般丰满而清丽。我有一个朋友常常说，来生，来生，但我却如此说，假如生命是乏味的，我怕有来生；假如生命是有趣的，今生已是满足的了。第一个厚的圆片是大海，海的西边，山的东边，我的生命树在那里萌芽生长，吸收着山风海涛。每一根小草，每一粒沙粒，都是我最初的恋慕，最初拥护我的安琪儿。这圆片里重叠着无数快乐的图画，欢喜的图画，寂寞的图画，愚拙的图画，和泛泛无着的图画。放下吧，不堪回忆。第二个厚的圆片是绿荫，这一片里许多生命表现的幽花，都是这绿荫烘托出来的，有浓红的，有淡白的，有不可名色的。晚晴的绿荫，朝雾的绿荫，繁星下指点着的绿荫，月夜花棚秋千架下的绿荫。感谢这区区平山，它圈住了我许多思想。第三个厚的圆片，不是大海，不是绿荫，是什么？我不知道。假如生命是无味的，我不要来生；假如生命是有趣的，今生已是满足的了。